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比，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星期日咧当然会出现嘅，真系用当然呢个字啦，因为咧延续咗二十几年，每逢星期日晚上九点钟都唔会冇呢个节目嘅。我哋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地点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好简单啦，就由而家啦吓九点钟嘅新闻报道后，一路到凌晨十二点，一共大约三小时嘅现场音乐节目。今日咧呢一个犀利啦，因为今日嘅二千靓歌咧非常非常特别，因为咧用一啲即系好点讲咧，好引人、好吸引人嘅音乐同埋歌曲咧，即系去形容就啱啦。因为咧我哋原本咧我哋有位老友记，即系香港嘅音乐大师 Andrew Twason。 Hello， 都 支持你好， Hello， 我同你倾下偈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你啊今次咧就。不是一个人来的，虽然你将 poster 呢、你个即是 orchestra 演奏会呢、orchestra 呢你个样子很大的，哇在那套白色的 tuxedo 很有型、在哪里买的、 那个要多谢苏志威。 哦是啊，他是啊，是啊，是啊，好漂亮啊。咁即是白色，但是呢下面呢就虽然呢是穿晒黑色的礼服啦、但是那里我想有几十人。 四十人 啊！哇，喺有 有二十几个弦乐，有十几个吹管乐， 吹奏管乐， 跟住仲有 rhythm section， 系啦。咁啊，因为呢一个咧就系一个管弦乐团， 乐团冇错， 系啦，系啦，管弦乐团，再加即系呢个直情系有晒大 orchestra 嗰啲嗰啲， 冇错啦，呢个情 系啦。 其实类似系你听管弦乐，不过我哋就即系有少少冇咁大啦，同埋我又加翻我自己以上一次我做大乐队咧 ，jazz。嘅元素落去嘅， 因为有好多吹口啊嗰啲咧，管弦乐团未必有咁多添 啊。 但系今日咧，二千靓歌咧就感激你，多谢你，因为我哋二千靓歌平时即系我同阿 Vince 同埋阿坚咁啊，搞掂噶啦，吓系咁嘅啫，即系细乐队嚟嘅，都唔可以讲乐队添嘅，吓即系两个。咁但系今日咧就真系咧，你将一啲好友同埋呢啲即系劲嘅 musician 咧带咗上嚟，咁啊，不如咧由你啊介绍一下，等佢哋弹两下咁啦，系咪啊？喂，吉他先啦，好嘛？ 吉他就系我个仔啦， 系啦 ，Brian， 阿 Brian Twason， 你好，系咯，系咯，弹几下睇下啲听众咧，因为睇唔到你噶嘛， 系咯， 我哋电台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听下你啲吉他嘅声音吓，你带咗支咩吉他嚟？哇，好嘢！ 喂， 点啊？去弹下啦，阿 Brian。 弹咯， 弹几下啊，弹咩都得噶，唔使成只歌噶，系弹几下，弹嗰条弹 line 咁就得噶啦。 冇声咩？吓？ 咦系啊，有啦。哇！我真系想唱歌噶，听到呢啲吓，即系哇，呢啲几靓嘅 intro 嚟啊！咩歌唔知，不过好想唱落去啊，已经。 O K， 咁当然啦，隔篱咧有个啊啲好兄弟啦。 系啦，呢个系一个菲律宾朋友， 系 佢叫 Joel。 Joel on bass. See you again. But yeah, can you slap some bass? Just to so that everybody knows you're here. Wow, 实在是这些的，很厉害。 Yes. 彈線先啊，一直斷喎啲線。咁啊，仲有咧就係即係又同佢即係擊掌噶啦，又帶咗個息事風嘅高手嚟啊。 咁呢個就大家都唔會陌生噶啦，因為佢做咗好多年，好多好多歌咧錄音咧都係 都係佢噶啦， 係啦。咁啊 ，on saxophone Mike Enoch。 Hi Mike, can you you play something? Okay. 哇！你聽到呢啲聲音啦，即係唔係平時咧，我哋可能有啲樂隊咧係要用 keyboard 做嘅，啊，用 synthesizer 做嘅，但係呢個今日係真嘅息事風，係呢個 saxophone 帶咗上嚟二千零歌嚟現場，所以呢間咧佢哋一齊合作，不過咧。仲有我哋嘅 Vince 啦，吓 Vince 已经系融入咗 Andrew 嘅乐队里边啊， 系啊系， 咁啊佢真系有份表演嘅，咁啊阿 Vince 你弹咩啊？你个钢琴俾阿 Andrew 一到至迟霸咗噶咯， 系啊，今日所以系今日主要弹啲弦乐啦，因为成队 Orchestra 嚟唔到嘛，今日我顶住先， 系啦，一个扮晒系，因为到时系全部真嘅弦乐嚟噶吓，即系弦乐就有 cello 啦，有violin 啦，有 viola 等等啊，好啦，仲有咧就系上一次嚟过噶啦，多谢咧阿杜志慈嘅妹妹啊 ，Rosa， 系 Rosa 你好啊，我又所以咧即系同。哥哥你一起即系夹 band 咧，真系同夹音乐都好高兴啊！喺呢个演唱会，即系唔系呢个演奏会加演唱会咧，你都系唯一一个歌手嚟嘅， 系 咪啊？咁啊，所以今晚玩下先啦。 系啊， 喂 Andrew， 嚟咯啊！ 好， 你个呢个大乐队浓缩嘅精选乐队， 今晚系二千零个，玩一首系今次嘅里边 program 会出现嘅， 系 咁，但系而家我哋就用一个浓缩嘅版咯。 好啊， 唔系一个大 orchestra， 但系都听到个感觉嘅。 系啊， 好呢首歌叫做《The Sunflower》。 哇，我最中意呢首。 由 Andrew Tourson 都支持领导的我们二千靓歌的现场乐队、啊、演奏这一首。咁啱啦 ，Andrew， 我系儿时嘅时候咧，好中意呢一首音乐嘅，因为一出电影嚟噶嘛，个电影嘅主题音乐咧就叫做《A Loss of Love》啊嘛， 系，冇错，冇错。 咁啊，你头先话《Sunflower》就啱嘅，因为《Sunflower》系电影 嘅主题 个名咧，吓个名就系《Sunflower》啦，应该系 Henry Mancini 嘅， 系啦 ，Henry Mancini 作嘅。 哦，系啊，系啊，佢因为佢系啲电影大师，电影音乐咧好多都系佢作， 冇错。 咁所以咧，我就想即系提一提咧，就系你呢一个诶管弦乐嘅演 concert 咧。嘅音樂會 就是 feature pay tribute to Henry Mancini， 即係向佢致敬。 係啦， 係啦，就係咁啊！成晚都係佢嘅作品咯。 第一晚啊，第二晚就係、是、第一晚咧，就叫做嗰個 arranger 叫做 Percy Faith。 哦 ，OK，Percy Faith 又係好多嘅，又係好多電影啊， 輕音樂好多輕音樂嗰啲編曲都係。 係啦，無數咁多嘅唱片啦。不過頭先我聽你對即係樂隊咧一路演奏嘅時候咧，我真係忍唔住。呢只歌，因为我儿时嗰时好中意啦。 嗯， 我识唱噶。 哦，系咩？ 嗱，你弹啲钢琴咧，嗱，唱几句，等我回味一下得唔得啊？因为我哋而家有时间咧，因为今日咧我哋音乐嘅歌曲目唔系太多， 系 咁有好丰富嘅。咁突然间咧就即系俾我回忆一下。 好。 Love a storm and wind and tide, all the tears your heart can hold.But I look back after loss of love and know the days were cold. I see on flash shattered skies not a ray of light to find. But I look backAfter loss of love and sunlight blinds my mind. Songs were sung with words as young as May. But in the midst of summer, winter came. A chill blew out the flameNow the words of haunted songs ring as clear as they did then. Still I look back after loss of love and live to love again. 我是 very very first time 是唱無端端，即是我突然間突如其來，不好意思， 好聽好聽， 影響了你了， 沒有，沒有，但是我你唱得好聽， 但是我很喜歡就是你彈給我唱的嘛，你明白嗎？我即是未試過的，我之前未唱過這首歌的，Vince知道我唱了二十年在這個節目， 好聽， 未唱過 Loss of Love，但是我很喜歡這首，突然間竟然你今天演奏我，令到我整個， 還有那個key又很適合你， OK 嘛， 系一个 key 好啱 我唔知噶，有时咧我都系中意啲低啲嘅 key 咁，但系呢个原来咧系好啱喎。哇，以后有机会咧，我哋喺演奏会、演唱会嗰度咧，你请我做嘉宾， 合作下 系啦，我可以出嚟咧。不过今日咧好开心啊，因为咧我又可以见翻你个妹妹， 系 啊，咁啊多谢你啊 ，Rosa。咁上次啊，你啊嚟唱咗好多好听嘅英文歌啦。咁今晚我哋全部都系英文噶啦。咁但系主要咧都系你哋个演奏会，一系有 Percy Faith， 一系咧就系 Mancini 啦，系啦咁样。好啦，咁我哋不如而家揾翻一只Andrew 你介绍啊， 都系 Henry Mancini 嘅一首，其实呢首歌算系比较出名嘅，因为好多人都改过。佢係一套電影叫做《Breakfast at Tiffany》，係咁啊，係安德烈夏平做嘅， 係啦。 嗰啲嘅呢只Love Theme 咧就叫做《Moon River》，應該好多人會好熟悉嘅啦。 我諗有Moon River 一二百個 versions， 好多人改過， 係啦，一定有。不過咧，到支持嘅演奏會裏邊咧就有即係大嘅 orchestra 咧演奏呢一首。咁啊，到時會唔會 呢首歌都係 Rosa 唱嘅？ 都 Rosa 唱啊， 係啦。 冇啦，而家咧。 我哋好 先睹為快， 係啦，先聽為快啦。咁喺二千靚歌咧現場嚇，即係因為呢個唔係突發嘅，唔好意思啊。頭先我再講一次 ，excuse me， 咁無端端殺咗一隻 Loss of Love 出嚟，好好聽，好好聽，好好聽， 我好中意呢一首嘅，即係我嘅兒時嘅喜好。但我嗰陣冇資格去唱呢啲歌，我中意嘅啫，我以前唱民歌嘅啫嘛。咁 grand 嘅歌點咁夠膽唱啊？ 但係好聽，我覺得你唱得好好聽。 喂 ，Rosa， 我哋一齐 enjoy 你嘅 Moon River 呢个月亮河啦，好嘛 ？OK。平時咧聽或者唱呢啲 Moon River 咧，就係我哋二千靚歌嘅版啦嚇，同阿 Vince 啊，同阿 Gin 啊咁，好抒情好靜嘅。哇，今日好 grand 啊！誒，因為有阿杜志慈嘅大樂隊，誒暫時都未係最大喎，又今日咧二四六六位啫。 係 咁啊，到最誒到時啊幾多？三十幾位啊？ 四十 啊！哇， 連埋我41。 喂，其實咧，即係你喺邊度啊？嗰個後台有冇咁大啊？ 有大會堂 哦，大會堂 七十幾人都得噶。 係啦，慣咗啦，係嗰後台大過前台噶嘛，因為 係啊 唔係講笑係真嘅，因為呢我哋 Hong Kong Philharmonic 咧都喺呢度成日 冇錯冇錯冇錯 咁啊，所以變咗而家咧40人都係應該嘅，咁但係咧個感覺都係同樣一首歌啦，都係 Moon River，但係咧。 嗰種我都我好中意幻想嘅，幻想到時我去睇你，哇！喺坐喺前邊， 我又坐，我已經準備咗票俾你。 我唔坐第一行啊，我要坐第十行到啦， 係嘛？ 因為點解咧？第一行咧，我高個頭咧 就好攰啊嘛， 攰咧就我成日見到你嘅屁股唔係幾好因為你係指揮，你成日企喺中間，係 啊。 咁你不好彩，咁你嗰度禮服咧白色禮服好嘅靚嘅，咁但我坐後少少咧就可以 就靚聲啲， 係啊，靚聲啲，同埋咧就即係嗰個角度咧180度，即係望曬40位嘅演奏者啦，即係好用心咁樣投入嘅月亮河Moon River 嗰度，哇！真係啊，一定啊！我諗遲啲咧，真係我都忍唔住啊！我會嗌你，喂，可唔可以揾我做嘉賓啊？咁樣 好啊，好啊，唱翻幾首， 就同阿 Rosa 可以合唱一下一陣啊！咁樣我哋即係而家好多管弦樂團咧，有時香港管弦樂團都係噶啦，即係 crossover 好多嘅，就好多時候都會演奏或者係即係改編曬咧，有啲流行啊，或者係音樂劇啊，又或者係電影主題曲啊。咁你依個好有意思啦，因為 Percy Thief 同埋 Henry Mancini 咧，都係我哋由成長咧聽過佢無數咁多作品，有時唔知係佢作嘅啫， 冇錯， 因為佢真係太多嚇，有得獎嗰啲奧斯卡都攞到成屋都係，都係佢兩位。咁所以包括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 Moon River， 其實第一個唱咧 ，Rosa 你知唔知道？知唔知边一个第一个唱呢一个？你揸住个麦讲啊！你有冇睇过出戏先？嗱，出戏咧就不过你后生嘅都睇唔到，叫做《Breakfast at Tiffany》啊。咁咧佢就叫做咩咧？唔知唔系叫罗马早餐嘅，叫做 Tiffany 呢个一间 系跟住珠宝店嚟嘅， 哦珠宝店， 珠宝店嚟嘅直情系。 一 个 出 戏啊，系珠光宝气，冇错， 冇错，珠光宝气，冇错。 咦，鬼仔都识，杜志潮都识，珠光宝气，香港亦叫珠光宝气，亦都好好。咁就系柯德利夏平啊，我讲中文，你识唔识啊？ 哦，知啦。 Audrey Hepburn 系啦，咁佢咧其实系佢系全世界第一个人唱呢只歌嘅，因为佢喺戏里边咧就揸住个吉他，又 冇错冇错， 就坐喺嗰个后楼梯嗰度咧。后楼梯喎，咁啊好兴咁啊，自己扫下吉他咁样唱咗呢只歌。咁啊，当然啦，佢唔系一个专业嘅歌手嘅，但系就好有感情，因为佢靓啊嘛。咁个个都睇落去咧，哇，又靓又即系有贵气吓。咁啊，当然啦，即系呢只歌就唱红嘅 Andy Williams 啊，因为电影版啊嘛，好兴噶。因为我谂你而家你呢个曲目里边咧，即系好多呢一类未必咧紅嗰個版本咧就係佢原唱嘅，可能喺電影裏面已經出現 了，冇錯啊， 好多時候都會發生。好啦，除咗 Moon River 咧，我預告一下啦，一陣間咧都會有好多即係電影啊，或者係大家好熟悉嘅音樂。我又中意啊，嗰啲全部都係電影嘅 Windmills of Your Mind， 我又好中意睇嘅。Summer of 42咧，我就未出世，未睇到，因為有好多咧呢啲電影主題音樂咧。我覺得喺Andrew 你真係好大貢獻啊！即係你幾時開始諗啦？即係一陣間我同你傾。 好啊，好啊， 即係話喺將呢啲好嘅音樂變成咗 orchestra。之前咧你又係 big band 啦，啊大樂隊啊咁樣，好多唔同嘅音樂嘅範疇咧，我哋即係香港土生土長嘅都支持，都會為我哋帶嚟。新聞後再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新学年即将开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预计学龄结构性人口下降会持续，未来5年中学同小学分别会有3至4间陆续停办，包括部分因应跨境学童增加开设的有时限学校。他强调，当局不会主动杀校。被问到公民经济与社会科的性教育部分受到关注，蔡若莲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回应说，课程是优化初中课程，有关内容是教学事例，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教学活动参考建议，并非教育政策。他澄清课程是面向初中大约12至14岁学生，希望他们有正确的性观念，能够保护自己，尊重他人，同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调查显示，中学生的幸福感只是属于一般水平，5分是满分，只有2.63分。 大約兩成受訪學生出現中度至非常嚴重的抑鬱或焦慮症狀，其中女生的整體精神健康狀況明顯較差。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在去年11月至今年4月以問卷訪問超過1600個中學生，最多受訪學生不滿的生活範疇是學業，其次是外貌體型和文憑試，超過一半受訪學生經常會狠批和責備自己。團體建議學生可透過訂立可行目標和有效的行動計劃，着重成長而非結果，將有助減少自我批評和情緒困擾。又認為青少年求助意欲低，當局用作識別高自殺風險學生的三層應急機制應該恆常化。俄羅斯救援人員當地星期日在遠東堪察加半島直升機墜毀現場發現17個死者遺體，一架米8直升機當地星期六起飛之後失蹤，直升機上有3個機組人員和19個遊客。救援人員在一座大約900米高的山坡上發現直升機殘骸，初步調查顯示機組人員操作失誤導致直升機墜毀。俄羅斯傳媒引述救援人員說，由於能見度低，直升機和山坡碰撞後墜毀，初步判斷機上無人生還。天氣方面預測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颇大和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事不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残奥会赛事热点， 大家好，我系冯坚成。硬地滚球 BC 一级男子个人赛八强，港队的龙子健和泰国选手阿德普雷迪特争晋级。龙子健结果赢5-3晋身四强，会同印尼代表争夺决赛席位。同样是硬地滚球，港队的两名女子代表 BC 三级的何婉琪以及 BC 四级的张婉力争入决赛。乒乓球男子双打 MD18 级决赛，国家队的赵瑞卿、刘朝栋以直落三局输给波兰的组合得到银牌。今日另外的焦点项目大家留意啦，轮椅羽毛球男子 WH2 单打，港队奖牌希望的陈浩源四强战对南韩的于秀荣。今夜不早于2点，羽毛球港队另一希望朱文佳在 SH6 级出战四强赛。朱文佳在小组赛三战全胜，以首名出线，八强轮空直接跻身四强。港队小飞鱼吴卓恩会大约11:30出战女子 SB6 级100米蛙泳决赛。今日的2:19左右，港队会在 S14 级混合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出场。田径是残疾人运动之中类别和级别最多的项目，同一个项目不同的级别会有相应的特殊规例。分级主要为视障、智障、脑瘫、短肢、下肢障碍、上肢障碍和轮椅组。 F 代表田项， T 代表径项和跳跃项目，数字代表类别和级别，数字越低残障的程度就越高。11-13属于视力残障，20智力残障，31-38是协调残障， 40-47 是短肢、上肢或者下肢需要二肢作赛。T51-54 是轮椅赛。F51-58 坐姿抛掷。而61-64下肢需要二肢。好啦，呢节嘅残奥会赛事热点啊，讲到呢度，拜拜。 港台没有不可能，巴黎残奥 ，RTHK Inspire Spirit in Motion。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共19间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由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展览《法国百年时尚：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服饰与珠宝珍藏 1770-1910 年》，透过近400件精美服饰，诉说一段跨越百年的法国时尚历史。 展览按时序分为5个单元，展示这段文化演变历程，交给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研究员杨月婷博士介绍下。 第一个部分就是劝丽宫廷1770-1790年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理性与感性1810-1830年。第三个部分就是传统与创新1850-1860年。去到第四个部分就是雍容华贵1880年。最后的部分就是美好年代1890-1910年的。 华丽服饰配上精选的电影片段和音乐，让观众沉浸在历史氛围当中，深入认识服装背后的文化意义， 从细节体会法国工艺精髓。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体会到法国时尚的开创精神，他们非常尊重传统工艺，但是对于创作一直都有开放的态度，接受各方面的影响，无论是年轻人的 street fashion 或者是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中国是其中之一。 展览《法国百年时尚：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服饰与珠宝珍藏1770-1910年》， 即日起至10月14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陆续有来，讲紧嘅咧就系我哋 try to remember 嘅一啲好靓嘅乐曲。呢啲乐曲咧，今晚嘅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请到杜志慈佢嘅，暂时系中型乐队先，到时咧佢嘅演出就会系四十人嘅管弦乐团。咁啊，今晚咧就可以 enjoy 下先啦，或者系当少少 gathering 咁啦，啊，将你嘅演唱会之前嘅所有呢啲靓歌啦。大部分都是电影歌来的。咁其实好开心的，因为今日可以终于慢慢可以好 relax 咁同阿杜志慈同 Andrew 都倾下偈。咁我同你接触嘅时候呢，你又年轻我又年轻。当年係因为 EMI 年代呢，你係曾经都係 EMI 嘅 music director 嘅。唔係 freelance 嘅。 freelance 係监制。 但係就成日都去。 成日都去啊，喺又一村嗰度嘛。咁我嗰陣就由呢个宝丽金就跳咗去 EMI。咁就撞咗呢个年轻嘅音乐家，就係杜志慈啦。因为你同我编咗都好多隻歌㗎。好多㗎，好多我啲编曲都係由你啦。咁所以咁样喺香港乐坛成长呢，你嘅都个成长嘅浓缩版啦，大家都知道你係同阿辉哥，即係跟阿辉哥出身啦。咁跟住係点嘅呢？点解会而家变咗一个真係嘩喺领导呢管弦乐团 Big Band 嘅即係大师监制音乐总监。 其实我不嬲对弦乐偏弦乐啊，偏即係大 orchestra 嘅編曲我係好有兴趣嘅。咁因为我哋一般嚟讲都系做流行音乐咧， 系啊， 都系唔会咁多人噶嘛，即系你最多咪六少少小提琴，都系十个八个咁样。咁但系如果要编到一个四十几人嗰啲咧，就好少有机会做到嘅。 咁你点样去学嘅咧？ 我会嗱一啲就会参考睇阿辉哥嗰啲编曲啦，佢啲 orchestra 即系佢 string， 佢阿辉哥嘅编嗰啲弦乐系好，佢好有经验同埋佢佢唔系好复杂。佢簡單，但係佢嗰啲 voicing 咧，即係我哋叫 harmony 咧，和弦咧，佢係好正確、好啱嘅，即係因為佢係真係讀過， 係 咁佢亦都留咗本天書俾我嘅， 係有天書呢樣嘢㗎， 係啊，佢有本叫做 arranging concept， 係以前佢去LA 讀書嗰陣時， 哦， 咁佢都既然都讀完啦，咁佢咪交俾我咯，送俾我。 哦，即系佢去嗰啲深燥嗰段， 系啊， 就攞翻翻嚟嘅。啊，咁啊送咗俾你就 送咗俾我。咁我都系当天书啊，真系有啲咩咧，我就会睇啦。即系有啲咩我唔明咧，或者我想了解多啲咧，我就会喺嗰本书度去睇啦。 因为你好有兴趣喺呢方面啊， 系， 所以变咗差唔多。我又唔敢讲，我唔系好熟你嗰个心里边个圈啊。差唔多独一无二咧，有个以前嘅即系音乐人都变咗咁样噶，变咗一个大型嘅管弦乐团也好啦 ，big band 乐队也好啦，即系呢啲编曲咧唔系咁简单。好等于我哋上次真系我又有幸啦，因为正直咧即系我契爷啊 Uncle Ray 系 啊，嗰个真系伟大啊， 系 几多人啊？点我哋讲下倾下偈啦。几多？ 嗰个我哋都有。因为冇弦乐，主要系管，但嗰管乐就好犀利嘅， 好犀利。因为 big band 超级，因为 Uncle Ray 最中意就系 big band 嘅音乐。咁啊，大弦乐咧就喺红馆啦。咁我哋所有啲歌手都齐集晒啦。 系啦，嗰次我就将你呢啲系啦嘅普通嘅歌，我都加入咗 big band 落去。 系啊，好奇怪，啲冇可能啊，唱 Vincent 系 用 big band， 真系全世界都估唔到，我自己都估唔到，因为真系好 enjoy 啊一个。即係歷史嚟， 都好 哋嚟講， 所以真係好多謝 Uncle Ray， 因為佢俾咗呢個機會。因為如果唔係你邊個有主辦會話嚇、啊、你開 Big Band 喺紅館開，你係咪發夢啊？咁 真係係咪問你係咪傻咗啊？點解做呢啲嘢啊？咁啊，其實揾一隊流行樂隊就搞得掂噶啦。 係啦， 咁但係喺 Uncle Ray 嘅即係 佢嘅影響啦， 影響啦，係。咁啊，講翻啦，今日咧，我哋二千靚歌咧都好好嘅，因為我哋雖然咧一路向住未來咧，我諗你一路會蜕變，一路進發，好似都好似係一路會入大灣區啊，點樣都 會嘅，會 公演啦，係咪啊？ 我估呢、這個弦樂呢、這個管弦樂團做完咗之後咧，康文署會推上去大灣區。 係啊係啊，我都希望係咁，我都會去欣賞。好啦，咁翻到嚟咧，二千靚歌咧，有一首真係我相當之覺得好有型，而且真係好難彈嘅音樂咧，就係我細個嘅時候睇電影咧。 係 嗰啲電影嘅，我哋香港亦做傻炮啊。 係 傻炮咧，就係咩嘅咧？彼得斯拉啊，係彼得斯拉嗰個演員咧，就做呢一個 Peter Sellers 咧，就做呢一個傻炮嘅探長啦。咁佢嗰個音樂咧，就邊個做？你介紹一下。哇！真 係呢個音樂就係 Henry Mancini 作噶啦。 係啦，係啊，哇！一流。咁大家咧好奇怪嘅。无论你几多岁或者系几耐冇睇听音乐，你一听咧就认得嘅， 系啊， 一定听过嘅。 同埋佢嗰阵时咧系有套卡通片咧， 系啊， 好细喺电视做嘅， 系啊系啊， 系啊，好多细路仔仲我都好中意睇。 哦，系、啊，因为佢卡通片都系用呢个音乐噶嘛，即系嗰只叫做粉红炮啊，佢哋 Pink Panther， 系 Pink Panther 就直译嘅，咁但系粉红炮也好，傻炮也好，就系呢一首经典嘅音乐 Pink Panther。 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听众不要以为按错台，以为按了不知道哪一个音乐台。刚才呢虽然有没有人唱歌的，但是你一听来，咦，又不是播紧唱片的，好像是，但又好像不是，其实当然不是啦。只是听那个阿 Mike 那个 saxophone， 哇，这么精彩的那些音质。点会喺唱片播出嚟咁简单啊？现场噶嘛，哇！你个 saxophone 真系劲嘢啊，咪好嘢，真系好震撼啊！我好中意呢一首，即系因为即系真系佢唔知点解会作到咁样，即系可以好深入人哋嘅民心。 Henry Mancini 系好 系啦， 好犀利， 好犀利。即系我谂 Henry Mancini 系即系佢意大利人嚟嘅，应该吓咁就原来喺美国长大啦，喺美国 系咪、哦、样啦？ Okay. 所以美国佬咧，全部叫佢 Mancini 嘅， 系系 佢唔理 Mancini 啊，意大利人嚟噶嘛，佢唔理噶，佢自己都系 Mancini 噶，即系照读嘅，因为美国人将所有唔理所有欧洲名都用佢美国，用英文读晒佢算数，用美国音。Anyway 唔紧要咧，呢一个大师嘅，大家记住呢个 Henry， 冇错 ，Mancini。好，咁啊傻炮，即系粉红炮啦，后来叫做吓，咁啊即系精彩绝伦吓。我估啊，你到时都会演奏呢一只啊， 会 一定要啊！ 呢只第一首要演奏， 系啊，即系大家醒神晒噶，即系佢啲我都唔识形容。其实Andrew，你点样形容呢一类即系而家变咗咁样？譬如管弦乐团啊，或者系 big band 啊，咁样去演奏呢一类型。如果问呢啲咩类型嘅音乐叫做 嗱， 点形容？ 如果我哋去俾个称呼咧，我哋就会叫系 easy listening。中文就叫轻音乐， 系 啦。其实而家轻音乐咧，其实开始叫做好似翻嚟嘅，即系好多嘢呢啲呢个只潮流嚟嘅。 系 轻音乐咧，而家系有个 trend 喺度翻紧嚟，包括啊，即系大家可能唔相信嘅，系内地都有已经有轻音乐嘅乐团啦。 有 佢哋有，佢哋喺上海已经有噶啦。 有诶，广州都有一 队系嘛？ 啊，我将会就系。今日见咗佢哋 哦，哦 ，OK， 系好大噶，都系好大型嘅， 系 即系佢做好多佢，你直情系做紧呢样嘢， 系 佢哋演奏嘅咧就唔系古典嘅、哦，全部都系呢一啲，譬如音乐剧啊、电影主题音乐啊， 系 大型嘅管弦乐团嚟嘅， 嗯， 佢哋已经即系你知广州嗰啲都好靓嘅 hall 啊，好好即系好有歷史嘅音樂底子嘅，咁啊啱噶啦！我諗呢啲咧就好大，唔係話只係大眾化又好聽啦，又 easy listening 啦，但係又唔係話我一定要聽古典音樂咧，就會有啲人好驚噶嘛。 係啊，其實有其實呢啲輕音樂係有好多古典音樂嘅元素喺度嘅。 係啊， 因為佢有一個好大班嘅弦樂啊嘛。 係啊係啊，咁啊啱曬，因為呢啲作家或者呢啲作者或者個編曲人啊，全部都係咁樣出身嘅。 冇錯， 都係古典出身嘅。咁所以佢哋嗰啲弦樂啊呢啲做得好好。 係。 咁啊今晚咧，我哋雖然咧就得嘅唔係40人，係6人，不過真係好精彩，好 solid 啦已經。咁啊 Rosa 啊，你細佬咁叻嘅。系咪你阿哥？ 我哥， 你阿哥，你阿哥咧， 你咁开心。 你阿哥咁叻，你咩感想啊？你咁中意唱歌，你同佢合作喎而家。 我当然系 俾我闹到飞家啦。 系 啊，我都惯咗噶啦。 系啊，我都 Andrew 系嘅，即系好严嘅，即系佢平时咧就好和善嘅。平時啊，係啊，平時好和善，好輕鬆噶。哇！一坐喺嗰個鋼琴咧，戴住個 headphone 咧，大家一齊一奏咧就哇， 一做嘢就冇得 好多箭射出去噶。你做咩唔中唔入啊？中唔入啊？即係嗰啲咧， 佢係隻耳仔係 好犀利啊 ！sharp 到 係啦，太犀利。 我哋聽唔到佢就一定。 系啦， 之前聽 咁、我唔得，我出去洗手間先。你哋兩兄，你哋兩兄妹搞佢嚇，唔該你唱一隻歌嚟聽下嚇。OK， 梗唔會啦，我講笑啫。佢一去到音樂就好認真，要好聽。 Smiles we gave. 去对 主题我多谢 Rosa 吓，阿杜小姐同我哋唱呢一首好好听嘅 The Way We Were。咁啊，主题曲啦，咁啊原唱咧就 Barbara Streisand 啦吓 ，Streisand 咧就系呢一出电影嘅女主角。 其实呢一只歌咧系我啱啱翻嚟喺香港翻嚟，即系读完书翻嚟，我哥哥咧。我爹哋就系啦，教我第一只歌。 哦，哇！喂，咁我就大咗知道你系几多岁啊？因为呢出电影咧就真系都几耐啦，咁但系好出名，因为嗰个女主角系芭芭拉史翠珊啊，男主角咧罗伯列福啊 ，Robert Redford， 真系好犀利，即系好震撼。咁最重要咧，我觉得就还系呢只主题曲啊，叫做。The way we were， 我想在个演奏会有个轻音乐大乐团的伴奏更加美妙更加感人。9:59即是说就来10:00了。 I haven't any land, not even a paper dollar to crinkle in my hand. But I can show you morning on a thousand hills and kiss you and give you.Seven daffodils. I do not have a fortune to buy you pretty things, but I can weave you moonbeams for necklaces and rings.And I can show you morning on a thousand hills and kiss you and give you seven daffodils. Oh, seven golden daffodils.Are shining in the sun to light the way to evening when our day is done, and I will give you music and a crust of bread, a pillow of piney boughsTo raise your head, a pillow of piney boughs to raise your head. Seven Daffodils 七朵水仙花，少得滞啊，应该要七扎水仙花咧，就献俾今日我哋呢一队大乐队。虽然人数唔系好大，但系咧个感觉好大啊！我哋好大大咧，我哋个大大哥咧今日叫做 Andrew Tourson， 唉、就到致辞啦。咁我哋二千靓歌咧好少可咧主角系一个音乐总监，唔系唱歌嘅吓，跟住因为今日好好例外啦吓、啊，就因为 Andrew 咧就系香港嘅乐坛咧贡献良多，一路咧就同我哋香港嘅唔系净系古典音乐，唔系净系咩管弦乐团，唔系呢啲，而系咧就我哋嘅流行音乐世界咧就一齐成长，而且咧又好感激啦，好似今日咁啦，你系除咗咧即系一路自己嘅编曲啊作曲，仲带咗好多即系尤其是系菲律宾籍嘅音乐人咧入咗嚟呢个圈，系入咗嚟呢个唱片界。今日咧有都有啊，有几位即系吓，我哋啲即系老行家嚟嘅，再介绍一次先得噶啦。咁第一个咧就系你嘅精品啦，就系你个仔啦。 我仔咁就按吉他嘅， 系弹吉他啦，吉他咁啊 ，Brian 系 Brian 啊，咁啊隔篱嗰啲就 bass guitar，bass guitar 就 Joel 系菲律宾籍啦，识唔识听广东话？ You know how to？ 真的不识喎，佢搞错，我讲咁简单嘅广东话，佢都要望住杜志慈，诶，佢讲咩？不过即系我哋香港嘅非籍嘅音乐人真系九成九啊，多同埋都系好高水平。 嗯， 如果唔系佢，即系好，即系简单啲讲，就系话佢系全职业噶嘛，全专业嘅。即系如果佢唔得咧，基本上系企唔住， 嗯， 即系已经转咗行噶，啊，即系可能去踢足球啊啲咁样。咁另外咧就 Saxophone 啦，吓，即系头先都 啊 Mike 同我做咗廿几年工作噶啦， 好犀利吓。咁佢个音乐咧都喺我哋香港嘅乐坛啦，吓，唱片界啊等等咧， 即系 出现过无数次， 同埋好多演唱会， 好多演唱会系啦。咁啊，你就系弹埋。鋼琴嘅，即係係咪啊？我都想問啊，所有音樂總監咧，即係 band leader 又好咧，一定彈鋼琴 都唔嘅，都點解咧？ 係咩？ 未必㗎。 你講個例子嚟聽，我真係一個都未見過，唔係彈鋼琴嘅喎。 譬如陳永良 啊，吹喇叭 啊，喇叭陳 係啊，喇叭陳 佢就真係唔係彈琴嘅。 係喎，我咁熟佢都唔記得咗。 係啊係啊， 喺加拿大係啊，我同佢合作好多啊。系， 冇错， 喇叭陈系吹喇叭喎。 嗱，譬如再讲翻大家熟悉啲嘅，黎小田啦，已故嘅黎小田啦， 唔系小田都弹钢琴噶， 小田，但系佢唔系即系佢唔系好， 唔系 pianist， 佢出身企喺度指嘅，指挥多嘅。 哦，系喎，辉哥就有时弹，有时就指啦。 辉哥都系啊，即系佢一样咧，又系好少弹嘅。 哦，系，今日咧就即系。两样即系区界噶啦，我哋到致辞，不如咁啊，嚟只音乐先。我哋今日嘅特点咧就一嚟咧就一定系纯音乐。 Yes， 演奏。 呢一首好得意嘅感觉就系咩咧？你问好多人咧，佢未必即刻话到俾你听呢一首音乐叫咩名。但系你一听咧就哇，我听由细听到大， 听过系嘛？ 一定听过嘅。咁同埋咧系即系头先你讲得啱啦，即系而家玩嘅音乐咧就叫轻音乐吓 ，easy listening 嘅。咁但系咧，其实呢啲咧就有啲好多爵士味喺度，有啲 bossanova 啊 ，bossanova 嚟噶嘛。咁啊，即系呢啲咧就系一个好好嘅 crossover 嚟嘅。即系听 bossanova 嘅节奏嘅音乐咧，我成日都听嘅，尤其揸车。一揸车咧，你成 个轻松， 系舒服晒，轻松晒，你又唔会拨人 塞车就 塞车啊，啱晒。咁啊，成个人咧松晒嘅。咁啊，亦都。好有型嘅，真嘅呢啲音乐，真系听起上嚟。咁其实呢一个嗰个原装咧，我真系唔知系边个。 O K， 咁啊介绍下。 可以可以。嗱呢首咧就系可以叫做系 bossanova 嘅代表作。 代表作嚟噶啦，系啦。 咁呢个作曲嗰、那个应该系巴西人嚟嘅。 系。 佢叫做 Antonio Carlos Jobim。 O K。 佢咧就真系我哋叫做 bossanova 嘅教父啦。 哦，明白。因为 bossanova 咧就大家都所知系巴西。如起源的節奏音樂， 咁佢仲有好多好出名嗱，呢只叫做 Wave 嚇， 係啊， 呢首係好出名嘅。咁佢另外一首咧就都有人即係、就是、有歌詞嘅，就叫做 Girl from Ipanema， 係又係佢嘅， 係啦，都係佢。 呢兩首都係 好經典嘅， 超經典嘅，係啦。咁啊，即係頭先咧就咁聽咧，就我都再次講一次咧。頭先如果啱開收音機嘅朋友，唔好搞錯咗，我哋係唔知英文台唔知咩台，係現場嘅二千靚歌再重聚歐瑞強主持嘅節目。我哋请咗杜志慈咧领导佢今日，即系真系真系可以讲系临时嘅乐队，但系 将会喺十月嘅 系啊 二号三号， 十月二号同埋三二号就一个作曲家， 系两个 program 咧都系唔同嘅。 第一个 系第一个就系 Percy Faith， 系 Percy Faith 啊。 咁头先嗰只 Wave 咧，其实系佢编嘅， 哦， 即系佢嗰个嗰、那个，譬如呢、這个嗰、那个、那个架构啊，咁我都系。跟翻佢嘅架构去做嘅， 明白系啊。咁啊，第二日咧， 第二日就系 Henry Mancini， 啊、哦，有好多电影啦。因为讲起呢两个人咧，就全部都系有时 Henry Mancini， 嗯， 系好多电影主题曲都系佢嘅， 吓咁啊， 攞奖攞到惯嘅一个大型嘅作曲家。 嗯、 好，咁啊 ，Wave 之后咧，呢、這、一个浪咧就冚埋嚟咧，要一冚埋嚟咧，哇，好舒服。唱下歌先啊！今日因为头先介绍咗咁多乐手啦，咁其中一个就系歌手啊，咁就系杜志慈嘅妹妹啦，系 Rosa。Rosa， 咦唔系，系咪到我哋唱啊？系我唱先啊！佢不如我咁我唱啦，吓佢要化妆先，讲笑啫。我哋揾啲即系超级真系我哋由细唱到大，任何人都即系以前个年代咧，冇人唔听披头四噶啦吓 ，Beatles 噶啦。咁然後咧，就呢只 Beatles 嘅歌曲音樂咧，就真係變成咗任何形式嘅音樂，包括管弦樂團，包括爵士，乜嘢款都有嘅。我諗係最多人係翻唱翻錄嘅歌曲，歌名叫做 Yesterday。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Love i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i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流行的一首英文流行曲都未 来。 可以这么说，是披头四的最经典的曲。我想有1000个版本，可能不少于1000个，因为即是这个纪录。因为它不是只是说即是唱歌这么简单的嘛，但是这个 orchestra 都会演奏，包括杜志慈的 orchestra。好，跟着我们再唱一首，都是电影的。有这出电影的呢，很得意哦。冇人做嘅呢出电影，好似啲老鼠仔啊，系啊，老鼠也移民卡通片嚟，但系好精彩嘅一出电影，因为只歌精彩。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巴黎残奥三个港队硬地滚球代表龙子健、张远和何婉琪都晋级决赛，撞银望金。龙子健在男子个人赛 BC 一级四强面对印尼选手，首局先以1-0领先，第二局双方各得一分，龙子健在第三局攞到两分，将领先优势扩大至4-1。最后一局对手连攞两分，最终龙子健以总分4-3险胜，跻身决赛。另一场女子个人赛 BC 四级四强，首度出战残奥的张远赢得相对轻松，以总分7-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第三度征战残奥的何婉琪在女子个人赛 BC 三级四强以总分4-1击败南韩选手晋级，将会同澳洲选手争夺金牌。至于羽毛球男单 WH 二级四强赛，港队代表陈浩源以局数2-0击败南韩球手晋级决赛，将会同日本的美元大辉争夺金牌。警方国安署昨日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两个人今日先后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昨日在九龙和新界采取执法行动拘捕两个人，年龄分别41和28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第24条，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并根据法庭手令搜查被捕人住所，检获灯箱、制作灯箱的物料和有关电子通讯工具。调查显示，被捕女子涉嫌就最近一宗自杀事件发布虚假的死者遗言，被捕男子就涉嫌持续在多个地点放置所谓悼念灯箱，内容都涉及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憎恨。以色列军方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一条地下隧道发现6具人质遗体。军方发言人说，6个人在以军抵达前没多久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杀害，其中5个人去年10月7号在一个音乐节被掳走，包括一个美以双重国籍人士。美国总统拜登说感到震惊和愤怒，哈马斯领导人要为罪行付出代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不会罢休，直至捉到杀害6个人的凶手为止。他在声明说，以色列致力达成协议，释放余下人质，并确保以色列的安全，而杀害人质的人不想达成协议。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颇大，同埋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咦，巴士就到站了，阿伯我骨头打鼓，梗系要早啲企定起身啦。 小心啊，爷爷，等巴士停车我先扶你慢慢落车啦。 我是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你，巴士有机会随时要急停和转弯，所以一定要等巴士完全停定了先好在车厢走动啦。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着你。 妈咪煮饭啊？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 你好唔开心啊？我答应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If I We'll save time in Apollo.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 if words couldn't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ed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 If I had a box just for wishes, dreams that had never come true, the box would be empty except for the memory of how they were answered by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ed to be enough time.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 时间到咗10:37:41啊！听听天气先啊！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3度，而新界会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咁啊，即系总之吓，出边啲天气咧都系呢一排都系咁样噶啦。不过我哋嘅音乐咧，就真係頂得住，無論你落風，即係落雨打風啊，行雷閃電，我哋係安坐家中或者揸緊車咧，我哋都可以聽一啲輕音樂。而呢輕音樂咧，又唔係暗你瞓嗰種，全部都係經典名作。咁啊，多謝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咧，杜志慈啊。咁啊，大家都喺香港聽歌聽咗咁耐，你睇下嗰啲唱片咧，你一反轉咧，嗰啲歌後邊寫住邊個編曲啊，邊個作曲咧，你就猛咁見到即係 Andrew Thornton 杜志慈呢個名噶啦。是啊，因为今日咁啊，系啊，我喺广州同啲即系音乐界嗰啲人讲，一讲我，哎，识，梗系啦，佢哋全部都识你嘅。咁啊，呢一位音乐大师咧，就今日为我哋带嚟一班好朋友啦，全部都系啲诶专业水准嘅音乐人啦。咁诶，有诶吉他啦，有 double， 有 bass 啦，又有 saxophone 啦，又仲有歌手。咁诶，不如咁啊，又嚟你嘅乐队吓， 你手 包埋系啦，包埋有 Vince 啊，246个人咧一齐 instrumental。同我哋演奏。 Thank you. 謝多謝，多謝阿 Mike 嘅 saxophone 嗰個聲音咧，即係大家一聽就知道咧，即係咦，好似唔係播唱片喎，因為咧現場嗰個感覺係好唔同嘅，即係好 high five 嘅，你好似咧個 saxophone 喺你面前演奏緊。咁所以咧幻想緊咧，導致遲你嗰個10月3、10月4嗰啲咁嘅， 所以更加要嚟， 更加要嚟，因為唔係一個啊，唔係一個係成群啊嘛，哇，好多吹口，好多弦樂， 睇同聽唔同啊， 係啦，我喺度諗緊咧，就係我自己即係覺得咧，香港應該一早應該要興起呢一類嘅音樂嘅演奏會，因為呢個演奏會佢以前古典唔使講啦嚇，已經根深蒂固啦嚇，隨時年年都有噶啦，有管弦樂團，又有小交，有好多嘅，咁但係呢啲輕音樂嘅演奏會比較少，我覺得，因為咧大家都好大眾化嘅，因為佢就算佢唔聽呢啲咁大型嘅音樂啊，但係聽開流行曲嘅都冇問題，因為我哋演奏嗰啲音樂、嗰啲樂曲咧、嗰啲曲目咧，全部都係耳熟能詳。 我係精心挑選嘅， 冇錯啦。咁啊，一嚟 Stevie Wonder 嗰啲話，坐喺度坐都坐唔定嗰啲嘅，一聽到呢一首《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咧，就即刻搖曬頭，好似 Stevie Wonder 嗰啲辮仔發來發去咁樣。輕鬆咁啊，多謝呢啲咁靚嘅啦。咁啊，仲要喺一個懷舊我哋即係一齊成長嘅地方練奏啊， 大會堂，中環大會堂 啊，咁啱嘅。不如咁啦，你10月啊嘛， 係 我今個禮拜啊。我就喺嗰度咧做一個純英文歌嘅演唱會，係一場嘅啫，玩下。係喺7號，咁啊，即係我點解咧？我係真係中意嗰氣味啊。 嗯， 咁嗰度咧就唱英文歌咧，唔知點解特別啱嘅， 特別啱嘅 ，即係總之要係一齊成長嘅。嗰啲曲目咧，全部都係呢啲懷舊經典嘅英文金曲。 OK， 全部都係嘅，全部即係一隻中文都唔唱，今次啫，好好玩，即係做少少嘅即係。一場嘅 concert 我自己就好恨咗好耐嚇啊！咁啊得閒不過你唔使咁大嘅樂隊喎，你唔好嚟，你唔好嚟住，我哋好輕音樂嘅啫。咁啊 ，OK， 咁啊，當然啦，香港希望香港有好多唔同嘅音樂範疇，唔同嘅音樂。咁頭先咧就係少少咧，即係 demonstrate 啊，即係俾大家咧聽下五個人已經咁啦，哇！40人點算咧？跟住落嚟，喂，我哋頭先好似經過咧，就要聽翻一啲即係經典歌。有隻歌啦 ，Rosa， 我以前咧就好少有，我好細個，即係我年少嘅時候咧，就經過間唱片鋪咧，就竟然咧有我冇乜錢嘅，我就聽咗一個女歌手一唱咗一句啫，佢唔知點解擺咗喺個黑膠碟度。一嚟就 people， 哇！我一句就係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 我即刻揞錢買，我夠唔夠唔夠錢我都要買呢個唱片。我就聽佢唱咗一句，俾佢感動咗，真係太好聽。我想聽翻下，得唔得？ 好啊 ，Andrew， 好 嚟喎 ，people， 我哋最重要嘅就係 people。 People who need people are the luckiest people in the world. Where children more like children than 簡單最重要的一個字叫做 people， 是60年代的一首歌嚟，咁啊亦都係當年一啲音樂劇啦 ，musical， 亦都係 Barbara Streisand 嗰只嗰個電影咧，拍成電影叫 Funny Girl， 中文有冇人知啊？我諗唔知啊，呢啲全部都西人嚟嘅，菲律賓人。Funny Girl 係史翠珊做主角嘅，咁啊當然。佢嗰啲音樂電影好多嘅，實有歌唱嘅，因為佢唱歌真係好。 其實Funny Girl 都有一首歌嘅。 係咩？仲有啲咩歌 ？Funny Girl 就係一首歌嚟。 哦，即係Funny Girl 係一首歌，係啊係啊，但係唔記得點樣嘅，點樣唱唔記得咗，唔記得個音係點。 你Funny Girl 你識唔識啊？ 你彈幾句嚟聽下。Andrew 記唔到添，係啦， 突然間。係啊，即係咪啲好似跳埋舞嗰啲咁樣嘅？又唔係嘅。但呢只歌就係佢裏邊嘅插曲。 係啦，係啦，呢就 People 就係 Funny Girl 嘅插曲，但係 Funny Girl 係本身一首歌嘅。 好啊，一陣諗下先。咁啊，講下呢啲懷舊電影咧，我哋真係60年代，我哋真係細個到好誇張嗰啲咁啊。但係即係個耳仔唔知點樣開始慢慢開，咁所以聽到佢唱歌咧就覺得好震撼。哇！乜啲前輩級咁犀利嗰啲唱歌嚇，啲唱功啊各樣嘢就好感動嘅。好啦，咁我哋细个睇啲咩戏咧？仲有我自己都唔系细个啦，大个咗啦。我好中意睇教父一集、二集、三集，我都中意睇嘅。尤其是第一集，咁啊讲到即系 Al Pacino 咧，要去西西里岛嗰度避难啊啲咁。我哋音乐咧就起啦，哇！嗰只主题曲啊，真系劲嘅， 好经典， 有意大利味嘅 ，yes， 西西里岛味嘅， yes. 大家都好熟悉嘅教父主题曲叫做 Speak Softly Love。Speak softly, love, and hold me warm against your heart. I feel your words, the tender trembling moments start. We're in the world our very own, sharing a love that the only few have ever known. Wine colored days, warmThe sun, dear velvet nights when we are one.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we make will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and all becauseYou came into my world with love so softly, love.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we make, we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and all because you came into my world with love. So 我平时都间中有唱下呢只歌嘅，咁个 grand 咁多嘅今日唔犀利，啊，好似好大嘅乐队喺后面，即系哇，我喺度幻想紧，即系好即系好感好感动啊，即系嗰种咁嘅啲音乐都推住你行，包住你嗰种咁嘅感觉咧，吓，真系真系冇得顶吓。咁啊，尤其是咧，我最 enjoy 咧就系咩点啊？如果我能够企喺个台上边咧。一大把即四十人的樂隊或者更多包住我，嗰啲真嘅聲音，即譬如小提琴又好，係個 cello 係嗰啲真嘅聲彈埋嚟，唔係經過個麥噶嘛。咁啊，所以咧，我試過一次啊，即係同個 philharmonic 咁樣做，喺個中間度，哇！直情係想暈咁就係， 好震撼 嘅，好震撼嘅，因為佢360度咁樣衝埋嚟啲聲，就全部係真聲嚟。同埋就唔會有 delay 㗎嘛，係全部係真嘅，咁所以呢仲有好多層次添嘅。啊，我又唔知道即係如果同管而我同嗰啲管咁大聲呢會唔會咁好難平衡嘅呢個台度。 所以我哋如果一般嚟講呢嗰啲吹口嗰啲會擺厚啲嘅。 哦 ,ok, 明白。 咁嗰啲 strings 會擺返前 面。係全部喺前面啦。 同埋我哋分開一定要分開左右。 點解 費事去攏埋一齊。佢會嘈到，即係佢 嘈到個對面啊！即係喺左邊可能係弦樂，右邊就係即係 brass。 係啦，而家我就係咁樣編排嘅。 哦，咁樣，即係咪呢啲係傳統係咁啊？即係 冇一定嘅，冇一定睇你自己。你我想將佢分開，咁然後中間我哋就係即係rhythm section 啦， 係 咁樣啦。咁我哋今次仲有 timpani 喎，即 係 定音鼓啦， 定音鼓好， 同埋有個豎琴喎， 可以豎琴。哦，哇，仲有。即四十人嘅，四十人就唔算太多嘅，即係因為一般可能去到六七十人都有嘅，係咪啊？咁其實一對一個即係譬如叫做 philharmonic orchestra，有啲咩條件咧，先至可以稱得上係？ 如果一定要叫得 philharmonic 咧，佢嗰個 woodwinds 嗰部分咧係好多嘅，即係譬如有 bassoon 又有 clarinet、bass clarinet， 哦 ，OK， 跟住有 French horn， 係啦， 有 oboe， 係。 呢啲就一定要有嘅， 係啦， 即係咁先叫做 woodwind 啦， 即係好多 woodwind 嘅， 好大啦。 但係我哋就而家就淨係有 French horn 同埋 trumpet、trombone 同埋 saxophone， 即係 brass 為主 ，clarinet、flute 我哋都有 ，clarinet 都有，係 flute 都有啊，咁樣就冇佢嘅人數咁多咁嘅， 冇咁多 woodwinds 咯。 咁另外咧，即係如果 symphony orchestra 咁咪有咩定義咧 ？Symphony 其實 symphony 同 philharmonic 咧，其實兩者咧係差唔多嘅。 係啊， 係。其實佢人數可能係爭唔到十個，應該都提落咁上下。因為如果要一個 full size 嘅 philharmonic 咧，要70多人啊。 哦，哇！ 七十幾人， 咁啊都得嘅。咁啊，我諗即係世界級嘅嗰啲，全部都要起碼呢啲人數啊，有時更加多添。咁啊，睇下個鐘咧，原來咧，我哋頭先咧就好 enjoy 咁樣啦，好快咁唱咗我哋好輕鬆、好中意嘅電影主題曲啊。Andrew， 我喺個網嗰度咧，我最近啊，你都知道我講咩？我成日見到你咧喺度彈琴喎。 哦，係咩？ 係啊，因為呢啲網咧就可以傳播得好遠。 係 可唔可以喺今日二千靚歌係咁以彈翻你嗰啲作品咧？你咪有時彈劉德華啊，因為嗰啲你作噶嘛，係你編噶嘛，彈隻嚟聽下得唔得？即係你喺度嚇，我哋都想學下嘢，感受一下喎，係咪啊？

11:09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因为我哋还有一小时嘅节目系现场直播。今日我哋嘅主人翁系主角咧就系 Andrew 吓，杜志慈啊，咁杜志慈系一个音乐嘅总监，咁佢会领导佢嘅管弦乐团咧将会有演出啦。咁啊今日咧，但系已经系先带嚟五位嘅朋友，咁包括有唱歌嘅 Rosa 啦，佢妹妹啦，仲有一个弹吉他嘅 Brian 啦，佢仔仔，弹 bass 嘅 Joel 啦，同埋 saxophone 嘅 Mike， 咁啊两位都系菲律宾籍嘅乐手，都系啊杜志慈嘅即系长年拍档嚟噶啦。Andrew 啊、 yes. 我又即係想咁，因為你帶嚟呢啲呢，即係我又有啲見到啊，咁即係其實頭先嗰兩個鐘頭呢已經係即係顯咗實力嘅，話好犀利。其實我哋覺得佢哋呢求其唔好話求其啦，隨時 係 jam 一啲音樂都得㗎，即 係 話 即興 係啦，即興啊，我哋叫即係好興㗎啦。如果佢哋，我諗你哋佢哋都平時都鍾意放咗工呢，我都發覺有啲菲律賓人呢好得意，佢哋遊閒呢佢唔會去打機㗎，佢哋去彈嘢㗎，係 啦係啦， 大家走埋啲細嘅酒吧仔啊，咁大家一齊呢就 jam 返佢自己好鍾意嘅音樂，咁、多數都係玩啲爵士嘢啊，咁但有時呢又會玩啲節奏嘢啊、等等啦、咁樣都好喎。今日不如咁嗱，我睇住你哋冇夾過呢一首嘅、 啊， 你個名單裏邊都冇嘅。你求其噏一隻啊，等佢哋睇下佢哋 O 唔 OK 啊咁樣。 不咧， 係 Feel Like Making Love，E flat。 OK。哇，係隻歌嚟嘅啫，你唔係問佢。OK，OK，Let's go 啊！咁啊 jam 嘅啫，大家咧就嗱睇下一啲音樂嘅高手。究竟是怎样 jam 歌的，因为大家只是讲了个歌名，大家有一点印象，个 key 是讲了 E-flat， 大家都知道 E-flat key 呢、F、就来了。当然呢除了他们几位呢就还有我们的 Vince 呢就弹 keyboard 的、Andrew 杜志慈呢就 on piano、一共有六位朋友、 OK。 充滿了即係超級生命力的一種演奏的方式，即係直情係 improvise 嘅，直情係即興嘅，即係 冇夾過 嘅，冇夾過嘅，冇啦。咁所以，但係你好恐怖喎，聽落好似啲唱片裏邊嗰啲咧咁樣。咁啊點樣？我想阿杜志慈咧解釋一下，點解會冇夾過，或者係亂咁？好似人哋哇，好似亂咁彈咁嘅喎。咁你點解又好似啱曬咁樣嘅？咁點解嘅咧？ 首先呢啲歌咧係我哋經常都會一齊玩。咁所以咧，我哋已經係呢啲歌，我哋已經係擺刻咧，我哋已經背熟咗噶啦。 明白， 即係好似我譬如我求其揀一首歌叫你唱，其實你有隻歌有啲歌你好熟嘅，你都唔使睇歌詞嘅， 係 即係類似咁樣。咁我哋知道嗰啲所有嘅 chord 啊，啲 progression 係點樣走。 嗯， 咁我哋就咁，然後咧就每一次你會見到啊，跟住有一段咧就係即興嗰啲。係 啦，係啦，即興啦。 嗱，嗰啲就要即係睇你自己嘅功力。 係， 你有冇啦？ 就 有啲人就有，有啲人冇咧就唔敢嘅。 唔敢，而家唔敢啦，因為同平時嗰啲咧就一群又有譜，跟住個譜彈就得啦。 係啦。 咁但係頭先你嗰啲咧，嗱你又有咧 saxophone 啦，即係你兩個就表演咗一大輪咧，係真係好即興噶啦。因為我叫你寫翻份譜出嚟，都寫唔到嗰啲。 同埋每一次我哋玩嘅都唔同嘅。 是吧，是啊，因为即是即兴的嘛。 是啊。 即是不是等于譬如说有人呢有个空间给你你自由跳啦你跳舞啦，咁要叻嗰啲呢就跳得好好睇嘅。 都可以咁都可以咁讲。 佢冇排过嘅。 是啊，有啲舞咪系又要自己。 是啊，自己 improvise 嘅。 improvise 嘅。是啊，咁音乐 都系 improvise。 咁即系总的来说呢，即系爵士音乐呢系要有系高手先做得到。可唔可以咁讲， 又我 几乎系咁讲。 首先你一定要有嗰个嘅造诣。同埋要多練咯， 就 係呢啲真要練，即係係啊，因為嗰啲即興嗰啲，你個 idea 咧，即時諗到你就要喺個手度彈出嚟。 即係其實係真係所謂即興就係即係即時編嘅，係 啦， 即時編即時 即時諗，我即時作嗰啲，作嗰啲音。 但係如果一錯就知嘅，大家嚇， 作咗啲 chord 唔好聽咪啱讀書嘅，唔好聽嘅咁樣。 係啦，即係好似亂咁跳舞唔得嘅，但係你跳得優美咧就可以教到音樂， 冇錯， 即係有個框俾你自由發揮。咁呢一個咧就即係爵士嘅精髓嚟嘅。我頭先咧就。即系 Bob James 啊 ，Bob James 啊，啱。 其实呢首歌啊 ，Roberta Flack 唱过， 系唱过啊，唱过系啊，系啊 ，Feel Like Making Love 系啊，系 有人唱咁，但系 Bob James 嗰个音乐版咧 都好流行噶， 好劲噶，系啊，系啊，都系佢噶。好啊，咁啊，即系头先咧就即系表演咗啦，杜志慈表演咗呢个即系呢一个爵士方面嘅即兴嘅精髓。咁但系咧嚟紧即系预祝成功，我一定会去睇嘅吓，即系你四十人嘅管弦大乐团就系演奏一啲我哋耳熟能详嘅 Percy Faith 啊，咁又同埋 Henry Mancini 嘅一啲名作。咁大部分咧。都是一些著名电影的主题歌曲来的。 Yes. 好，那刚才呢就即是无端端呢就即是生了一只歌，真的多谢晒。那么跟住下来呢我们要听歌了，是不是 ?Rosa, 刚才好像我们讲了有些什么歌要唱的，太多了，直接都想听的。安排了哪一只歌的， 好像下一只Saving All My Love。 不是我知道了，我记得了，我们刚才提过 Days of Wine and Roses, Roses 又是一首，即是我们今天找到的，这些都是精选，全部都是曾经非常流行的金曲来的。Days of Wine and Roses, A Rosa to a Sun。 The night is closing, just a passing breeze filled with memories of the golden smile that introduced days of wine and roses and you. 个电影嘅精选电影兼精选电影主题曲，呢一首This Wine and Roses 咧就攞咗当年奥斯卡嘅最佳音乐嘅，咁诶咁啱咧，亦都系阿杜志慈嘅即系嘅 theme 嚟嘅，就系、是、Henry Mancini 嘅作品。因为六十年代咧，佢已经系成为咗一啲电影音乐嘅大师噶啦，咁系佢作，佢攞埋奥斯卡添嘅，咁啊呢只叫做。咁我啱啱我就即係六幾年嗰啲，我點會識睇戲呢？六十年代初添啊，仲要唔知六一六二。咁原來咧，我頭先 check 咧，就係 Jack Lemmon 啊，因為呢個我識喎。 哦 ，Jack Lemmon 啊 ，Jack Lemmon 啊，即係即林門啊，我哋亦做嚇。咁另外個女主角嘅咧係叫李麗薇啊。我記呢啲名咧，我好記得嘅，因為點解我啲家姐嗰啲咧成日喺度講呢啲名，因為佢哋大我好多嘅，因為成日睇呢啲電影啊。有时带埋我去睇啊啲咁啊，一出电影嚟，嗰啲电影系即系好 romantic 嘅喜剧嚟嘅，因为 Jack Lemmon 咧都多数都系即系做啲喜剧啊咁样，好好好。咁啊，但系呢只歌就好又系一样啦，就无数咁多人嚟翻唱嘅，好好听嘅一个。咁诶，好嘢喎 ，Andrew， 今次真系多谢你可以为香港嘅听众咧选好多即系当年啊呢啲金曲啊，然后咧仲演奏，亦都有人唱吓，又有唱又有演奏咁啦。咁啊，讲起电影就哇，今晚全部都系啦，全部都系啦。 嗯， 头先啊，多谢阿 Rosa 啊，都系 Rosa 啦，就系阿 Andrew 啊，杜志慈嘅妹嚟嘅。咁咧，你又唔系即系全职职业歌手噶嘛？系嘛？即系兴趣。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就系当阿 Andrew 诶开音乐会嘅时候咧，你就去演绎一啲唱歌嘅部分。 系咯。 哦，咁啊啱啊。好啦，喂，咁啊，如果系咁啊，你中唔中意坐单车嘅？ 中意， 中意就啱啦。因为有出电影咧，就个男主角嘅咧就叫做 Paul Newman。保罗纽曼咧，佢喺个电影里边咧，我觉得佢最浪漫嗰幕咧，就车住个女主角系单车啫，啊，唔系跑车，系单车。咁然后咧，一路车住佢咧，就一路行咧就。开始奏起呢个歌曲，哇正好嘢！电影咧就叫做死啦，中文咧就叫做《神枪手与智多星》 叫做不诶《Butcherson Kid》啊， 唔系唔系系啦，《神枪手与智多星》咧中文啊系啦系，即系 Butch Cassidy 同 Sundance Kid， Butch Cassidy 系两个贼嚟噶，其实两个大贼，咁但系咧就唔知点解拍到呢两个大贼好浪漫嘅，两个咧就靓仔到不得了，一个 Paul Newman 同埋 Robert Redford。 兩個都超級靚仔去演呢一出電影嘅。咁但係我最中意當然係嗰幕啦嚇，即係騎住個單車載住個女主角，咁然後就唱出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And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t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Oh,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zaps up to greet me. Oh,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nothing's worrying me, nothing's worrying me. 好輕鬆愉快啊！我又中意踩單車，咁啊載住個女主角嘅真係，多謝 Rosa 坐我嘅單車。電影誒頭先講咗啦 ，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s 誒神槍手語智多星啊，叫做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係電影嘅主題歌曲。咁誒好容易嘅啫，其實我哋傾下偈、唱下歌咧，咁就有半個鐘咯噃。我哋還有半個鐘啊，你練歌未啊？你哋大樂隊？ 我哋23号开始， 我先至练嘅， 先至因为我仲未写晒啲谱。 我想问你咧，即系你如果你写一场咁样嘅 concert， 要写几耐嘅啲谱？ 我差唔多要两日一只， 两日一只啊、嗯、！Oh my god！ 咁我写成几个月， 写几个月啦！ 哇，真系感动， 嗯， 尊重，敬重，真系犀利。因为即系超级音乐人咧，真系唔系话净系天生咁简单。都要即系好多功夫。喂，新聞后再见啦，好嘛？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要求跨部门工作小组确保启德体育园顺利如期落成启用，提醒人员留意执行细节，加强应变能力， 他期望啟德體育園能夠積極帶來協同效應，創造強大的經濟效益。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日前率領官員到啟德體育園視察，了解工程落成進度。他說啟德體育園明年第一季將舉辦一場盛大的開幕活動，期待到時會有多名香港本地的體藝明星在主場館表演。警方国安处寻日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两人已经先后获准保释候查，十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寻日在九龙和新界采取执法行动，拘捕两人，年龄分别41和28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第24条，出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並根據法庭搜令搜查被捕人住所，檢獲燈箱、製作燈箱的物料同有關電子通訊工具。調查顯示，被捕女子涉嫌就最近一宗自殺事件發布虛假的死者遺言，被捕男子就涉嫌持續在多個地點放置所謂悼念燈箱，內容都涉及煽動他人，引起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憎恨。以色列軍方表示，在加沙地帶南部拉法一條地下隧道發現6具人質遺體。軍方發言人說，6人在以軍抵達前無幾耐被哈馬斯恐怖分子殺害，其中5人去年10月7日在一個音樂節被掳走，包括一個美爾雙重國籍人士。美國總統拜登說感到震驚和憤怒，哈馬斯領導人要為罪行付出代價。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強調，以色列不會罷休，直到捉到殺害6人的兇手為止。他在聲明中說，以色列致力達成協議，釋放餘下人質，並確保以色列的安全，以殺害人質的人不想達成協議。巴黎殘奧，港隊3個硬地滾球代表和輪椅羽毛球選手都晉級決賽，坐銀望金。龍子健在硬地滾球男子個人賽邊先一級4強，以4-3險勝印尼對手晉身決賽。女子個人賽 BC 4級4強，首度出戰殘奧的張元贏得相對輕鬆，以總分7-0擊敗馬來西亞的選手。第三度征戰殘奧的何婉琪在女子個人賽BC 3級4強，以總分4-1擊敗南韓選手晉級，將同澳洲選手爭奪金牌。至於羽毛球男單 WH 2級4強賽，港隊代表陳浩源以局數2-0擊敗南韓球手晉級決賽，將同日本的美元大輝爭奪金牌。天氣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颇大和有涌浪。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久违了的声线，久违了的音乐分享，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相遇。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有音乐，有快乐。 如果你的子女在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日至27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翻嚟最后一个部分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 Albert Lang 欧雪强。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杜志慈，我哋嘅音乐总监，佢就会领导一个大乐团咧去做一个音乐会。咁啊，今晚嘅二千零歌咧就系小型啲嘅，带咗一大批嘅音乐高手咧嚟二千零歌现场 jam 歌。咁啊，多谢晒啦，有吉他嘅 Brian 啦，有 bass 嘅 Joel 啦，有 saxophone 嘅 Mike 啦。同埋阿 Vince 啦，就按 keyboard 啦。咁當然我哋都會有Rosa 唱歌。不過咧，我又好特別地咧，就想今晚咧就好多啲音樂嘅即係 instrumental 係純音樂嘅演奏。 嗯， 咁好得意嘅喎。有時呢啲咧，你多一個人、少一個人，或者五個人、十個人、十五個人都唔同嘅感覺。 係 啊，咁啊，今晚你係想點嗱？呢個係咁啦，比裝咧就有二四六個人。 嗯， 咁你開始咧，你彈個鋼琴一首我哋熟悉嘅歌，然後佢哋就 jam 入嚟。 係，不過呢首都其實已經我哋都已經有譜嘅。 有譜嘅，哦，即係好靠譜嘅，靠曬譜。咁亦都係，哦，得啦，我收到風啦，就電影嘅又係。咁啊，今晚全晚咧，大部分都係一啲電影嘅歌曲啦。呢出電影咧好震撼嘅，香港都好流行啦，就係叫做《導師先生》。導師先生就係Dustin Hoffman， 即係 Tootsie， 係啦 ，Tootsie 啊，係啊 ，Tootsie。咁啊，導師先生咧就其實就係即係男。男扮女裝咁就好成功咁，但係嗰個音樂咧，嗰啲歌曲咧就係、是、It Might Be You，、yes. 可能係你嚟。Might Be You 係 Tootsie 啊，導師先生嘅電影主題曲。多謝 Andrew 咧，就係即係 instrumental 演奏啊，係唔需要唱嘅。因為當然亦都有人唱嘅，當年呢個都好流行啊，即係 hit song。跟住落嚟咧，就又係 Henry Mancini 嘅作品。啊 ，Andrew， 你介紹一下，因為你個 orchestra 咧，呢首係都係一首電影嘅。Henry Mancini 寫個歌名叫做 Two for the Road， 嗯， 係咁唱原裝好似咧 是一個 instrumental 嚟嘅， 哦，就冇人唱嘅， 冇人唱。但後來咧，當然因為就個 melody 真係寫得太好啦，咁所以就有人填咗詞，跟住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歌手有唱過嘅。 嗯，或者我哋一路聽住呢個音樂，睇下有冇俾個旋律咧勾起我哋啲回憶。 好啊， 咁咪啊，如果啊係，我幾常我好中意咁樣嘅，因為好似聽過，又唔好識，又唔記得咗咩名喎咁樣。咁啊，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就上去。上去網查一查究竟呢只歌咧係邊一出電影？ 嗯， 我就而家冇印象。 我有一時記唔到。 通常都係噶啦，你都唔細啦。歌名叫做《Two for the Road》。我哋有啊 Rosa Tourson，Rosa 島小姐現場。 If you're feeling fancy free, come wander through the world with me, and any place we chance to be. 一首大師的作品都是電影音樂大師 Henry Mancini 的作品。嗯、我剛才即刻上網啦，我即刻反彈了我有一個印象，是唯一一個印象呢就是個中文的戲名和個女主角。原來呢出電影呢就是麗人行，麗人行即是一個企人邊一個美麗的例子啦。 嗯 咁我好記得呢一隻歌嘅，即係呢個電影嘅名啦。咁主演嘅咧就係並非別人啦，就係、柯德利夏平。 係啊， 唉，所以呢個印象好深刻啊 ，Rosa， 即係哎呀，係啊。我當然咧，電影呢個主題曲咧，你講得啱啊 ，Andrew， 就係以前就冇人唱嘅。 是 instrumental 嚟嘅 ，instrumental 咁啊，後來就啊加啲歌詞， 因為個 melody 太好， 太好啦，咁啊即係啲大師級啦，咁啊作咗無數咁多即係精品啊，咁啊講起仲有好多電影嘅，一陣間咧我哋都會繼續聽 Rosa 啦，或者係 Andrew 啦，繼續去演繹啊。突然間我諗起有一隻喎，即係如果你搞啲咁舊嘅電影咧，有一出電影叫《大賽車》。咁好奇怪噶，咁大賽車梗系哇喺乒呤乓啷啊，或者系喜劇啊諸如此類。咁、但系佢裏邊有一隻咧，好民歌嘅電影主題曲噶。不過咧係完全唔需要夾噶，因為好簡單嘅。阿 Vince 嗰只叫做 Sweetheart Tree， 因為我咪又間中有唱嘅啦。我改咗佢，因為我以前好中意呢啲懷舊嘅電影歌曲啦，就改咗佢做中文嘅。咁最初出道嘅時候咧，我就將佢變成咗曲中人散， okay. 即係自己寫歌詞。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唱翻個英文版本咧，好簡單嘅一隻歌，但係係一出電影，荷里活電影嘅主題曲。咁叫做 Sweetheart Tree。咁話即係嚇喺棵樹度畫兩個心心，揾支箭嗰啲咧，係啲舊式嘅浪漫，但係只歌咧就係好 romantic。不如咁樣你彈個D key 啦，阿 Vincent 你用個 keyboard。系啦，系啦，咁佢哋咧啲高手就会识嘅 join in 噶啦，系啦，好唔好啊？咁啊，多谢 Andrew。 有噶。 电影《大赛车》。They say there's a tree in the forest, a tree that will give you a sign.Come along with me to the sweetheart tree. Come and carve your name next to mine. They say if you kissed the right sweetheart, the one you've been waiting for.Sweet blossoms of white will burst into sight, and love will be true evermore. 人渐散，心里默然，又觉人渐冷，心已退。我伴琴空奏，歌曲从心透，黑暗中散着那几分忧。长期陪伴你翩翩起舞，陶醉情尽散在黄昏，只得一线夕阳在我心中照亮，晚霞沿着天轻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碎拨琴在我心里呼应。叫做 Sweetheart Tree， 咁啊，而家咧我写个歌词叫做我同一个同学啊，叶空所写，叫做曲终人散 ，Saving all my love for 我哋嘅 radio fans。今日我哋特别嘉宾 Rosa 同埋佢哥哥 Andrew Tourson 同埋 Andrew 个公子 阿 Brian。 A few stolen moments, it's all that we share. You've got your family and they need you there. Though I try to resist being last on your list, but no I just break down and cry, 'cause I'd rather be home feeling blue.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Yes, I'm saving all my love. Yes,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多謝多謝 Rosa Rosa， 哇！ 我真係 好聽，好激情啊，好 grand 啊，真係跟住當然大家好熟悉嘅 Seven All My Love For You， 咁當然要多謝我哋今日所有嘅音樂愛好者啊，包括我哋按 keyboard 嘅 Vince 自己人啊，有 saxophone 嘅 Mike， 哇 ，excellent！ 跟住有 on bass 嘅 Joel。仲有 on guitar 嘅 Brian， 当然有头先唱歌嘅 Rosa， 仲有就系我哋今日嘅男主角音乐嘅总监 Andrew Tourson 都支持 ，Thank you Andrew， welcome you welcome， OK， 咁预祝你嘅十月吓两场嘅纯音乐管弦乐团嘅音乐会超级成功， 多谢多谢， 更加要多谢当然系心机旁边嘅所有朋友吓。我哋今日唔需要唱晚安歌，但系你都感觉到啊 ，Vince 弹紧嘅呢个旋律咧，系会令到你有一个甜蜜嘅美梦。我哋每逢星期日嘅晚上都会喺度同你见面。好，希望大家晚安 ，Good night。